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天宁寺桥以北有事故，后车多。西五环南向北金源桥以北有事故，后车排到衙门口桥。另外西六环南向北王佐庄桥以北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北京时间9:01:52，报一下日期，今天是2018年12月24号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另外，今天的酒吧周边可能会很堵的，你懂的，是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最好就是咱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别开车了哈，也没地儿停，还堵成那样，万一耽误了事儿怎么办？好了。问候一下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 say hello 的各位好朋友，东方玉晓在朝阳收听，还有每天来报道的喜健你好，在首都机场辅路收听，还有张峰呢是在山东收听。哇，我在北京以外还在支持我们的这一档非常棒的节目。也知道汽车音乐会不光属于咱们北京哈，它属于全中国，属于全球。尖尖的在人大附中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达叔现在是在廊坊市固安县收听，追赶太阳的人现在在海淀区追赶太阳。同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自谋妹妹在紫玉华府，而在家里哈，瑶瑶妈妈还是在石景山，你的老家。好了，刚刚是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家族二群当中的雨香发位置了，是在房山收听，还有在玉渊潭公园收听的子弹穿过玫瑰，丽眼是在东五环收听，小呆猪呢是在国家电网公司，哦，你是电网公司的是吧？以后买电可以找你啊。田大旺呢是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您是医生吗？以后找您挂号哈。哎呀，我看群里这个人多，朋友就是多，就是好哈。想加入到我们线下这个大家庭当中啊，想去然后挂个号哈，走个方便之门，或者是想去交个电费什么之类。好了，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到这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先来关注一下水陆两栖的公交车。和普通大巴相比呢，这辆巴士增加了一个船体底座。当遇到水路的时候，只需要轻按开关，巴士的轮子呢就会缩进车身，空气的活门呢便会推动巴士在水中航行，并且淡水和海水都适用啊。不管你是湖里面的还是海水里面啊，咸的呀还是淡的都可以的哈。哎，电影当中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哈，哗一下就变成一个船，然后到陆地上哗就变成一个汽车。哇，这款水陆两 辆汽车呢采用的是柴油发动机，不过它完全符合欧洲一切的有关排放和噪音的标准。每台车的售价多少？高达28万英镑，也就是约合人民币250万元左右。这还是7年前的售价哟。雪铁龙两大巴在陆地上的时速呢能达到113公里，一旦下到水中，它的速度则在6至8海里，也就是11到14公里左右，到水里就相对来说慢一些了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JLS Dev She Makes Me Wanna。 第49名 苏醒武林盟主。 第48名 陈思涵向阳。 第47名 金莎不可思议。 第46名 卡朋特世界之巅。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K It's Jazz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苏醒，武林盟主，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还是延续了苏醒固有的色调和风格啊！感受一下，武林盟主来了。 Here we go， 看我这招，就用一秒，独门的技巧，出乎你的意料。太极旋转如意，变化生生不息，浑然天成，运作内力，风云实力，显示我的威力。摩羯披风加所有配器，片刻无暇，那般的瑰丽，一览天下，让我独立存在美丽。Hey you。Let's settle my flow， 音符的飘逸，只因为你穿越时空跟我合奏。Oh， can I play your role？ 跳进天光火石的大地，让雪花乐章再次响起。谁才是武林盟主？大乱斗只是功夫，跌下无双的脚步，化解了招数。一个宗师的江湖，看你桃花满天飞舞，剑气破山和峡谷。谁才是武林盟主？大乱斗绝世功夫，跌下无双的脚步，化解了招数。一代宗师的江湖，看你桃花满天飞舞，剑气破山和峡谷，跨越了荒芜。I defeat you， 我喜欢玩秀，从来不害羞。我的 attitude just keep it real， now they call me Mr. Q。 当风震天动地，吐气穿云越雨，看仔细我对你知根知底。地表被我抛离，卷走所有空气，用最高速度升级。 Hey you， let's settle my flow， 音符的飘逸，只因为你穿越时空跟我合奏。 Oh， can I play your role？跳进天光火石的大地，让雪花乐章再次响起。谁才是武林盟主？大乱斗绝世功夫，跌下无双的脚步，化解了招数。一代宗师的江湖，看你桃花满天飞舞，剑气破山和峡谷，跨越了荒芜。谁才是武林盟主？大乱斗绝世功夫，跌下无双的脚步，化解了招数。 来自苏醒的武林盟主，在歌词表达上突出了苏醒对于生活、音乐还有人生更加成熟和独到的感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苏醒，武林盟主。谁才是武林盟主？你自己想吧。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皮草盛宴，超地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一折，全部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卖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5楼更可靠。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来。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谁过了吵吵闹闹闹的操场，天空在偷偷默默泛黄。回家的路上撩着明天的窗，会透进什么颜色的光？睡前的鬼故事吓得我不敢去想，让我入睡的是你温柔肩膀。像是伸出手就可以握住的事，喜欢这样。 做梦飞得高。我要你提醒自己，试着面向阳光，再次飞翔。 来自陈思汉的《向阳》，一个小女生的音乐冒险日记。在匆忙的世界当中，无论是工作、学习、感情、梦想，现代人都面临很多压力，人人之间的关系好像不再那么单纯了，但确实又渴望寄托的。思汉用甜美的声音带来一首正能量的歌曲《向阳》，就像今天的太阳一样。下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呢，是一首很幸福的歌，很有欢乐感的歌。歌曲源自于金莎的同名专辑《不可思议》当中。这首同名主打轻快的节奏和编曲，衬托出金莎音乐的轻盈和跃动，不可思议。 先说不停爱的讯息，三言两语靠近心里，捂住脸和客气，再不轻易泄露了心情，静静傻笑而已，也能够彻夜的想你，爱到不可思议，全世纪的默契，不用甜言蜜语，其实我爱的是你，是你烦恼的是我，虽然很粗心，但我会很努力，爱到不可思议，越老去越美丽，压掉了没关系，皮肤皱皱也爱你，爱你就还在起，这一百分的相遇就是我和你。 又是一首幸福的歌，传递欢乐的感觉送给你。金莎，不可思议，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挪威的新晋流行唱作才女 Julie Vegan 带来的这首 Younger， 年轻的声音响起，它就是青春的代名词，来吧，让你们瞬间减龄的一首歌曲。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已经收获了四位新朋友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还有新朋友呢，如果愿意的话呢，继续发二维码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ello， 你欢迎光临，放轻松，我们走在一起，要爱情，人得努力。这世界有很多麻烦事情，你不要为了爱丢了快乐，瞄准好目标别紧张，不要管无聊的男人爱你 No No No No， 我们去跟爱情打一个赌，未来的样子是远是方，让我们勇敢的大声 Say One Two Three Four。 小花嘉莹蓉的女人帮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Q and logic may show you what to do. Kisses so sweet, the beautiful stuff of your soul. Jack always welcome the magic that we wrote before they wanna rock and roll. YouThank you. for so. Jacko was welcome, the magic that we wrote before they wanna rock and roll. You will see slow, oh, oh, from room as we roll. Low, oh, oh, through thorn as we roll. Don't give up what you're looking for. So fine, I know I'm funny, easy way to go. The Roar， 源于2012年夏天的中国好声音当中，它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很洋气的转音，扎实的声音技术还有风格掌控力，让它的高低音游刃有余，在高音和低音当中自由的转换。 Roar， 袁娅维，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的歌曲，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是你的面孔带给我是笑容，在我哭泣的时候，又是你的问候带给我是感动，在我孤寂的时候。虽然没有天生一样的，但在地球上我们是一样，尽管痛的哭的没说的，但那又一路走来都是顺风的。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天黑时我没眼望同一片星空，没有追求和付出哪来的成功。谁说我们一定要走别人的路，谁说辉煌背后没脚步。

名画的嗓音 Oland 的音乐呢是充满超自然的那种美丽乐章。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再来收获新朋友周周，刚刚收获了新朋友于东升、 LG、 Mr. 刘还有 Jason 鱼，四位新朋友，两位进我们的家族一群，两位进我们的家族二群了哈，还有新朋友周周。好了，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赶紧也像他们一样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8。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哈，冬天遇到那些事儿当中的车门的锁被冻住了该怎么办。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冬天开车遇到的那些事儿之车门的锁被冻住了怎么办。车门被冻住的这种情况真的有点尴尬哈，又不能上车开会热空调，这该怎么办呢？可以先用打火机或者其他什么东东哈给加热一下，然后呢把它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推进锁眼的里面啊，一直重复这样的步骤，慢慢的被冻的锁眼呢就会消了冻啊，解冻了哈，然后这个钥匙就可以插进去了。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拿一个吸管对着锁眼一吹气，那你这口中肯定是热气了，用你这个吹出来的热气把这个冰融化掉。哎，寒冷的冬天呢，这是个小妙招，一定要掌握好。今天早上办公室那位同事，他就是，哎，你怎么今天比我还晚啊？还晚到啊？怎么这么晚才到啊？哎，还不是车钥匙打不开车门了，这个被冻住了。你看，我早告诉他这个小窍门不就好了吗？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听听莫文蔚翻唱齐秦的这首非常著名的作品《外面的世界》。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这首 My Cup of Tea。 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黄子韬的 Mystery Girl 神秘女孩。对于黄子韬呢，大家习惯的称他为涛涛，而在舞台上他似乎永远是那个耍刀弄枪的武术担当，黄子韬神秘女孩。 没事关系对我却动了心，无法再恢复几千次，告诉自己要忘记却义无反顾，不知不觉是我的错吗？不就是自己造成的吗？谢谢你给我的记忆，让我铭刻在心里的人 baby。 听到你的对不起，努力假装不在意，从第一天也许是我用情太深。 You don't get it cause you have someone else。 希望时间会相逢，带走一切我曾以你受过的伤痛。你的出现给了我这首歌的灵感，谢谢你。 所有的回忆记放在这里。 Hey girl， 你一直在犹豫不决。I'm ill， 而我却在原地等待。该学会放手了，就默默淡忘了。结局只给了我一个选择。着你入睡的那个夜晚，最后一次对你说过的晚安。

苑子豪获得了年度人气作者奖项，首部个人长篇《我们最好的十年》多次夺得亚洲好书榜周榜冠军。另外，经过三个月的激烈角逐，由微博读书主办的2018微小说大赛圆满结束。据统计数据显示，本届微小说大赛共征集参赛文章35000篇，参赛作者超过3000人，累计文章阅读量超过3亿，微博阅读量逾5亿。主打软科幻概念的悬疑探险小说《黑轴》脱颖而出，荣获本届大赛金花生奖。最后再来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冯玉军所著的《欧亚新秩序》一书日前在北京首发。这本书系统研究了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欧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关系以及安全战略转型，是一部理解俄罗斯欧亚国家转型过程的上乘之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My friends say I'm a fool to think that you're the one for me. I guess I'm just a sucker for love. Cause honestly, the truth is that you know I'm never leaving. Cause you're my angel sent from above.Tell me what I want. 来自 Justin Bieber 贾老板的这首 Love Me， 歌曲源自于他2009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 My World 当中，由贾老板也亲自创作。要知道他那时候才只有15岁哈，他是一个少年哈，听他声音也能够听得出来，还没有完全变身哈，但却已经大放异彩了，好厉害！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时间交给李健，《似水流年》。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而在镜子里面，旧时光和我相遇，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的暖冬，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看这奔跑的童年，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他手中的口琴唱的歌，唤醒台湾的耳朵。手中捧的红苹果，那年夏天他微笑着不说，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 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孙子涵的子时，这是他2015年蓄势待发的一首单曲，宣告自己的存在哈，带着属于他的电音向你走来。3年之前的一首作品，也算很潮，很流行喽。好啦，汽车音乐会最后，我们来听听杨丞琳的庆祝，敬献他的活泼和可爱。好了，在歌声当中要提前和你暂别了，我是腾冰，和你相约明天9点开始的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好了，说好了，明天见。 每个梦都得到祝福，每颗泪都变成珍珠，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 你什么都怕，怎么会变成女警察？你不是说永远不嫁，抢先生了个胖娃娃。我们都在偷偷的长大，把简单都变得复杂。当初最简单的梦可别忘了。哦哦哦，每个梦都得到祝福，每颗泪都变成珍珠，每